佛经故事叫做一场欢喜。 哎呀，芬姑，你讲咗咁多路，啱啱翻嚟，唞阵先啦。 哎呀，晴婶，我好心急啊。点啊？嗰件事啊，点啫吓？ 吓？边件事啫？ 哎呀，晴婶，你真系激死人噶啦！呢阿在嗰头亲事啊。 哦。阿在嗰件事啊嘛， 系啊，咪嗰件事咯，点啫？有冇声气啫吓？ 哎呀，芬姑，我咪同你讲过咯，嫁娶嘅嘢唔系咁简单嘅。 咁啊系嘅，我明白呢层我啊知道。晴婶啊，嗱，你睇下，聘礼我都预备咗嘅啦。 哦。两个银饼仔，十寸铜钱，做咩忽然间有咁多钱啊？ 哎呀，晴婶，我储咗好耐噶啦，我一向都交俾奶奶挤埋嘅。 哦， 今次我翻嚟想同阿在自家，咁奶奶就交翻呢啲银两俾我咯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 系咯，哎呀，晴婶啊，究竟呢度够唔够做聘金啫？我好诚心噶。 唉。芬姑，你是就是好诚心，不过你要知道，人哋嫁女唔系净系要聘金就算噶噃。你嗰个细佬阿在游手好闲，成日净系晓得玩音乐。 呢点就系、 是、本来呢冇职业都冇问题，不过。你自己都知啦，芬姑，我唔系睇小你哋啊！真话讲啊，你哋四壁萧条，唉，连门都冇。 唔系啊，旧时有噶，不过而家先至冇啫嘛。 唉，咁就真系冇啫，门户都冇，寒酸成咁，边个肯嫁？ 咁就系、是，不过我都预备修整翻间屋噶啦。 唉，呢啲都系次要啊，最紧要嘅咧就系在本人。芬姑，你都知道噶啦，人哋做父母嘅系嫁女择佳婿噶嘛。 我哋阿在个人都冇乜点啊，几纯品啊。 系，我都知道。阿在个人咧就冇乜点，系几纯品，个人仲好清秀添，样子又好。 系咯系咯，晴婶啊，阿在呢条件过得去啊嗬。 芬姑，唔系话我晴婶啊窒住你啊，讲来讲去都系讲有冇身家啫。 吓，讲身家？ 咪就系咯，你谂下，阿在又冇嘢做，又冇身家。叫我点做媒人噃？ 咁就系、是，我都唔明白。阿在咧一味识玩音乐，迷头迷脑咁，又唔揾工做。唉，就算揾到做，又做唔长嘅。 本来咧识玩音乐都唔输蚀，人哋识玩音乐啊，都算系一门手艺，都揾到啖食啊。不过阿在咧就唔同啦。 唉，咪就系咯，哎呀，真系俾佢激死啊！不过唔怕， 吓、 啊、有转机啊， 有转机 系啊！嗱，我哋奶奶嘅大哥系王爷啊， 哦， 好中意音乐噶， 嗯， 如果佢识得玩音乐，又会令到王爷满意嘅咧、 嗯， 就会得到打上1000个铜币噶啦。 咁同阿在有乜关系噃？ 都冇关系啊！阿在识玩音乐噶嘛？ 啊，咁啊，咁即系阿在咧就会去王爷嗰处表演 咯 噃。 系咯，系啊，王爷应承俾1000个铜币噶嘛。 哦， 嗱，晴婶，如果阿在系行运嘅咧，俾王爷睇戏嘅咧，哈， 讲唔定王爷会俾份工佢做添喎。 咁啊，咁又真系有转机噃，嗬？阿再出嚟啦， 家姐，你翻嚟啊？ 系啊。 咦，程婶，你都嚟咗啊？ 系啊系啊， 我啱翻嚟冇几耐嘅咋，我喺街嗰度遇到阿程婶，咁啊同佢翻嚟咯。 阿在啊，哎呀，你弹嗰啲乐器啊，叮叮咚咚，几好听啊嗬！ 程婶，你过奖啦。 哎呀，我都要走啦。你哋两姐弟慢慢倾下啦吓。 程婶啊，程婶，嗰啲嘢， 哎呀，芬姑，慢慢住讲啦，得闲先至啦。我走啦，我走。 好声行啊，家姐啊。你哋有咩讲啊？ 你咪理啦，在我要讲件嘢俾你知。 乜嘢啊？ 咩？王爷好中意听音乐噶。 哦。 我想请奶奶推荐你去表演啊。 吓、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不过唔知道有冇打赏噶、啊。 有顶啦。 有。 如果你去表演啊，可以得到1000个铜币噶。 咩话？可以得到1000个铜币啊？ 系顶啦。 1000个铜币咁多， 嗯， 哇，家姐呢次就真系好啦。 你睇下你个样啊，欢喜成咁，哼，你而家都识得钱好咩？ 咩唔识得啊？我不嬲都知道钱好噶啦，有1000个铜币、啊，1000个铜币可以做好多嘢噶啦。嗱，譬如收葺间烂屋啦，买翻啲乐器啦，去当铺赎翻啲衣服啦。又买翻啲粮食啦，仲有。 阿在，你睇你欢喜成嗰样啊，即系欢喜到发癫咁啊！你咪咁高兴住，你快啲勤力啲练习下先啦、 啊。好啊好啊，阿家姐啊，咁几时去王爷度啊？ 过几日先咯，到7月月圆嗰日咧，你就去表演咯。 哦，好啊。 阿王爷啊，今日你气色好好，神采飞扬咁、啊。王爷有咩事咁开心咁咧？ 竹兄，我今日真系开心到极，因为我揾到个音乐师傅嚟表演音乐俾我欣赏。 啊，王爷，乜原来揾到个人嚟表演音乐俾你欣赏啊？喂，系咪表演啲古老音乐啊？ 系啊， 老实讲啊，古好啊失传好耐噶咯，乜而家仲有人识弹咩？ 有咩冇咧？失传还失传啦、啊，始终都喺翻度噶嘛，系嘛？始终都流落喺人间度噶。呢一次咧，就是、有一个叫做白在嘅后生仔表演音乐俾我欣赏嘅。 讲开又讲啦，王爷。 嗯， 白在又点解会弹奏古谱嘅呢？ 哦，咁嘅，本来咧佢就世家子弟嚟嘅，咁祖先系啲家底嘅，咁后来家道中落，好在啲儿孙咧都学到啲嘢，咁啊有啲研究音乐啊咁，咁喺呢一方面又有多少成就咁咧？ 哦，听王爷咁讲法，原来。呢啲就系白在嘅来历 啦， 吓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在咧就系我阿妹介绍嚟嘅，佢嘅家姐就喺我阿妹嗰度做针子妈嘅啫嘛。 哎呀，乜原来系咁噶？ 嗯。 哦，哎呀，咁我唔怪得王爷咁开心啦。系咧，咁啊，在喺边处啊？ 哦，呢就在嗰边啫嘛。 哦，喺柱边嗰个啊？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嗯，睇落嘅相貌好清秀。风神凌凌，真系艺术家咁样噃、啊。有音乐修养嘅人系唔同噶， 系啊，几好噶，几好噶。头先我听佢表演过噶啦，唔错嘅，唔错嘅。 王爷有咩打赏俾阿在噶嘛？ 我话过嘅，如果有边个识得弹嗰啲比较古老啲嘅音乐俾我听咧吓、我就会打赏1000个铜币俾佢噶啦。 1000个铜币啊？ 嗯， 哇，呢、这个数目唔细喎， 咁啊系啦，我出手打赏一向都好慷慨噶，系嘛？ 系系系。 不过咧，就要睇下我嘅心情点样啊。如果我心情好嘅咧，多多打赏都冇计嘅。祝兄弟话系咪啊？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王爷，系啊系啊。 而家就嚟开始噶啦。嗱，阿在咧喺度教紧音，我哋喺度等下佢咧。 好啊，好啊。 啊，呢度又可以欣赏琴师嘅手势，又可以听得清楚佢嘅演奏，好啊，好啊， 好，系咁啦。请问王爷几时可以演奏呢？ 哦，随便，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演奏噶啦，阿俊啊。我介绍你认识啊，呢位系竹老爷，系我个好朋友嚟，亦都系一个音乐名家嚟嘅。 系啊，请竹老爷多多指教。 乜事话乜事话，诶，随便随便啊。 王爷，竹老爷， 咁小人献丑啦。 好好。 啊，好啊好啊，哎呀真的好啊，有高山流水之音啊， 哎，妙极妙极啊，好似风吹浪干又消失寒林之貌， 好好好 好好好形容啊，真的风吹浪干又消失寒林之貌。 你咁奇怪啊，你音调会变坏嘅？ 或者个谱系咁嘅咧？ 古谱啊，有啲特别。不过阿在表演都唔够纯熟噃。 哎呀，嗱，而家呢度咧就 咪出麻麻，静啲，静啲，唔好嘈住。 系。 竹兄，点解你又唔弹又唔赞啊？ 王爷啊，我又唔知几时先应该赞，又唔知几时先应该弹啊嘛。 使乜咁严重啊？中意讲咪讲咯，咁沉闷做乜嘢？ 系嘅，王爷啊，不过我怕得罪王爷啊。 乜你咁讲啊？你又话自己对音乐好鍾意，好有研究嘅。 係啫，有时我糊涂搞错晒啲事，恐怕麻烦咋嘛。 一个对音乐有兴趣嘅人啊，无论喺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之下都系冇有怕嘅。欣赏到投入嗰陣呢，不知不觉呢都会喐手喐脚嘅。嚟嚟嚟，冇下拍子，尽情欣赏。 好嘢，好嘢， 好嘢， 真真好嘢， 真真好嘢。 喂喂，竹兄，乜你识得我啲口头禅嘅咩？ 王爷，我跟得你多，都学咗几成啊。 真系古风逼人，令人有凭吊历史之想。高手，高手啊！ 高手，高手，高手。 失礼，失礼。请王爷、竹老爷多多包涵。 阿座，你表演得非常纯熟啊，好流畅，令人真的有扰梁三日之感。嘿，心都开晒， 多谢王爷过奖。 哎呀，我好耐都未听过咁好嘅音乐咯，真系好啊，非常陶醉啊， 王爷啊。使唔使饮翻杯酒咁啊？ 我哋休息一阵，然后先至饮酒都未迟。 好，王爷，我哋过书房坐下嚟。 好啊，好啊，请便，请便，请。王爷啊，小人仲使唔使演奏俾王爷听咧？ 哦，唔使啦，你可以扯噶啦。 阿在啊，你仲唔扯？王爷都话暂时唔使奏乐咯。 祝老爷，我知道唔使奏我，不过我仲未曾攞打赏嘅。唔知道系咪王爷忘记咗呢件事呢？ 未曾攞打赏啊？ 系咯。 祝老爷啊，可唔可以请祝老爷帮下忙呢？帮忙？ 系咯。 点帮忙啊？ 请祝老爷同王爷讲声，话在仲未攞打赏咁啫。 哦，咁啊易啦，我可以即刻帮你问佢，睇下王爷话点啊。 多谢，多谢祝老爷。 你跟住入嚟啊。 系。 好啦，好啦，你企喺呢度啊，等我睇下王爷休息咗未啊？ 有劳啦，祝老爷。 阿在啊！你入嚟啊，入嚟啊！ 系， 阿在， 你见下王爷啦。 哦，阿在参见王爷。 嗯，见我有咩事啊？ 王爷，小人唔想攞王爷嘅打赏。 啊， 系咁啫。 哦，打赏啊，系嘛？ 系啊，王爷，小人嘅打赏啊。 打赏，打赏啊嘛？ 系啊，王爷，系打赏啊， 唔系打赏咗俾你咯。 吓、啊，王爷打赏咗俾我？冇啊。小人冇攞过噃， 王爷啊， 嗯， 阿在系讲过1000个铜币啊，系咪或者已经交晒咗账房啊？ 嘿，竹兄，你唔知道我习惯嘅咩？啊，凡系赏赐啊，都一定由我亲自俾出，从不假手于人噶 嘛。系系啊，我知我知， 咁咪系咯，咁就唔使去账房查问啦。 系系系系， 咁小人嗰份打赏。王爷几时先可以俾呢？ 阿在，乜你咁冇记性噶？我咪打赏咗俾你噶咯，点解你而家又嚟追问啊？啊， 王爷，小人的确未曾攞过1000个铜币噃、啊。 王爷，你太过疲倦啦，唞下先讲啦，好 嘛？唔使唔使唔使，阿在，我讲俾你知啊，我的确系打赏咗俾你噶啦，不过咧就唔系用1000个铜币，而系用第二种形式。 第二种形式、 啊、嗯， 是哪种形式啊？ 嗱，阿在，你又表演音乐给我听，没错，你的功夫是很好啊，表演很纯熟，可以讲的是登峰造极啊，令我心旷神怡，陶醉到极啊，啊，我非常之欢喜。竹庆， 啊，是是， 一个对音乐有兴趣的人， 嗯， 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，咁梗系好欢喜啦， 嗯嗯， 之但系欢喜极啊。都是空欢喜啫，啱唔啱？ 王爷，呢点我明白，令到王爷欢喜已经是价值啦。 咁系啊，你讲得啱啊，有价值嘅嘢咧系要俾代价嘅。 咁嗰1000个铜币啊， 哎，竹兄，唔好成日提住嗰1000个铜币好唔好啊？阿在已经得到佢个代价啦。 啊， 嗱，当佢听到家姐话我会俾1000个铜币过佢。作为他表演音乐俾我听的筹报那时候、 嗯、 他就已经欢喜到不得了了嘛，是不是、所以呢现在我没有给1000个铜币过他，亦不过是令他空欢喜一场啫。那他令我空欢喜，我亦都令他空欢喜，那有什么不对 啊？这样啊？ 那竹卿，现在你明白没有？ 王爷咁高深嘅学问，我一时意会唔到啊！ 竹兄，你唔明白啊？ 王爷啊，你都怕有啲疲倦噶啦，不如第日再同你倾过啊，好嘛？ 好好好好啊，唔系咁先啊，请请请请 请。 咁我咧，我点算啊，竹老爷？ 哎呀，阿在扯把啦，嚟啊，跟我走啦，咪嘈啦，嚟啊！ 竹老爷，我冇晒希望啦。 唉，阿在，你唔使难过嘅。 竹老爷，我好穷嘅，而家好难先得到呢个机会，而家。王爷又令我一场欢喜，我真的觉得好凄凉。 唉，阿在，穷不与富敌，富不与官争，你无为激气咯。好啦好啦，我同你去见佛陀啦。 去见佛陀？ 吓、啊， 佛陀喺边度啊？ 佛陀嚟咗呢度说法啦，受到国王供养，或者会对你有啲指示都未定嘅。 哦，好啊，我哋去睇下佛陀有咩讲。 每个人都有烦恼，这些就是导致迷惑和痛苦的根源。如果想脱离烦恼，必须修养5种品德。第一，要明白因果，对于事物 必须有正確的睇法，咁就唔容易产生烦恼，痛苦自然无从生起啦。第二，要克制欲望，欲望是招致烦恼的根源。第三，不要被物质奴役，世间万物是供应众生生存，大家要知道满足，不要贪心，千祈咪做物质的奴隶。第四，要忍耐谦让，无论环境几恶劣都要忍耐，咁啲烦恼纷争就自然会消失噶啦。第五，要远离诱惑，人系唔应该接近充满危险嘅地方或者坏人，冇咗各种诱惑，烦恼嘅火焰自然会平息。各位善知识，你哋明白吗？ 佛陀，我哋明白。 祝老爷 啊， 佛陀说完法了噃，唔知轮到解答我哋嘅问题未呢？ 哎呀，就轮到噶啦，你忍耐一下，我哋行埋去啦吓。 哦， 佛陀。 两位事主，头先我已经听咗你哋嘅说话啦。王爷言而无信系唔啱，我托人向王爷讲情，睇下点啦。 多谢佛陀 事主，不过有一点要知道嘅，世俗嘅事，即如过眼云烟，瞬息万变。冇任何一种事物可以依赖，亦都冇任何一种事物是永恒的。世人但求眼前快乐，真是可叹。其实世间现象浑浑噩噩，一百几十年都是空欢喜一场。 佛陀，空欢喜一场，为什么的佛陀？ 因为众生来世间一次奔波劳碌，结果都要死亡，要离开世间，丢低一切而去的，是不是呢？ 是的佛陀。 佛陀，既然世间这么虚幻，那我们都无谓努力呢？ 那又不是吧。正因为世间无常，生命虚幻，众生就更加要把握现在，努力修学，广结善缘。所谓此生不向今生道，更向何生道此生？ 佛陀，咁我又点啊？ 你已经学咗音乐啦，又有咁高嘅造诣，如果你肯努力奋斗，咁今日你喺王爷屋企弹琴嘅事，一定会传扬开去，俾人知道，咁你嘅名声自然就会高啊！加上你有真才实学，唔使惊冇成就嘅，你明白吗？ 佛陀，我而家明白啦。 事主，咁你努力啦。不必为一时失意而灰心的。 是，多谢佛陀。